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由于数年未见，戴沐白几人已经不认识眼前的唐三，以为此人冒充了自己的好兄弟，于是在史莱克学院门口打了起来。直到唐三真正展示出自己的五个魂环后，正准备施展更强魂技的戴沐白停滞了。 你真的是唐三？可是你的变化怎么会这么大？ 你们只要给我个解释的机会，我当然会告诉你们。 老大，这八蛛毛虽然和以前有所不同，但看上去倒不像是假的。 戴沐白点点头，目光看向朱竹清那边。朱竹清和宁荣荣对视一眼，也同时点了一下头。如果眼前的唐三真的是冒充的，那这一切也太巧合了。毕竟每一名魂师的能力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和五年前相比，虽然唐三变得更加强大了，但根本性的东西没有改变，尤其是那得天独厚的双生武魂，更不是随便就能模仿的。正在戴沐白准备询问唐三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时，嘈杂的脚步声从史莱克学院方向传来。人未到，一个浑厚的声音已经传了出来。 谁敢冒充我们那些小怪物，还敢打人？让我看看。 一名身材彪悍的中年大汉已经从史莱克学院中走了出来，随行的还有另外两名中年人，看上去是学院老师的样子。看到这个人，史莱克五怪都笑了。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不动明王赵无极。赵无极收到轮值学员报告，本来这种事儿不需要他亲自出来，但作为副院长的他现在工作轻松得很，骨子里那股不甘平静的沸腾血液令他带着些许兴趣跑了出来，打算看看是谁在冒充史莱克七怪，顺便教训一下，也算是活动活动手脚。此时当他看到站在那里的五个人时，快速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。现在史莱克五怪中，唐三虽然收回了蓝炎黄，身上没有魂环闪耀，但背后的八蛛毛却在，而其他四人身上则闪烁着魂环的光彩。如果说众人外貌上的变化还需要判断，那么他们此时展现出的武魂和气势，还有魂环代表的实力，已经帮助赵无极做出了判断。除了史莱克七怪，谁还能以这样的年纪拥有这样的实力呢？跟在他身后的两名老师以及报信的轮值学员都有些愣住了，眼前绚丽的魂环光芒已经晃花了他们的眼，再加上赵无极的话，他们立刻明白过来，眼前这几个人竟然真的就是在五年前大放异彩，一举夺得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冠军的史莱克七怪的成员。戴沐白立刻迎了上去，给了赵无极一个熊抱，赵无极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。 轻点，轻点！哎呀，没想到啊，竟然真的是你们这群小怪物啊！ 赵老师， 赵无极的眼圈已经有些发红了，松开了和戴沐白的怀抱，拍了拍戴沐白粗壮的手臂，然后朝其他人看来。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大胖子马红俊身上，眼看着胖子要和自己拥抱的样子，赶忙闪到一边。 去！胖子，你离我远点，你这一身火焰想烧我衣服是不是？ 这赵老师，我哪敢啊。 哼，料你也不敢。哎，你们是蓉蓉和竹青吧？哎呀，五年不见都变成大姑娘了啊，也越发的漂亮了。这位是小三？ 可不就是我吗？我外表是变了一些，是不是先让我们进学院，然后再向您解释？弗兰德院长、柳二龙副院长还有老师，他们还好吗？ 哦，他们都好，都好。走吧，先进学院再说。哎呀，你们几个这是在干啥啊？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，难道要拆学院吗？ 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我们也是没认出小三来，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呢。可是你应该不知道我们约定聚首的时间呀。 等回去以后我再解释给你们听吧。其实老师是见过我这个样子的，这聚会时间也是他告诉我的，见到老师你们自然就会相信了。 啊，我听大师说你回来过一次，不过又匆匆忙忙地走了。啊，哎，别站着了，别站着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啊，你们可都是学院的荣耀，弗兰德那个守财奴要是知道你们回来了，恐怕要兴奋地飞上天去了。 史莱克五怪将武魂收回，跟着赵无极向学院走去。有赵无极带路，自然不会再有任何阻拦。史莱克学院的主教学楼和以前相比大了一倍，但招生规模却并没有增加，只是硬件设施比以前要完备的多了。拟态修炼地也已经基本健全，适合拥有各种武魂的学员修炼。众人在赵无极的带领下边走边聊着。 三哥，你说说曾经送给过我什么东西。 还不相信我吗？飞天神爪你后来用过没？还有那些暗器，七宝琉璃宗还装备着吗？ 看来你真的是三哥呢，只是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，太令人难以相信了，而且还变得这么英俊了。 你要真是小三，我可要妒忌了啊。你的天赋本来就比我们都好，现在还变得这么帅，让不让人活了？ 你都有了竹青，又不惦记美女了，还在乎这些干什么？竹青又不会因为你没我帅就移情别恋，你还不满足吗？等见到老师他们，我一起解释吧，省得说两遍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奥怎么还没来啊？难道他忘了今天的日子？ 别问了，待会儿见到大师他们再说吧，我们五年不见了，好好叙叙。 听了唐三的话，宁荣荣的眼圈不禁又红了起来。此时众人已经走进了教学楼，弗兰德悠哉悠哉地靠坐在办公室巨大的椅子上，这几年他的生活可谓是悠然自得。虽然身为院长，但学院已经很多事情都不用他亲自处理，学院事务由柳二龙主持，教导学员有大师这超级理论家，他更是不再需要为学院的资金犯愁。整个学院的运转所需都由天斗帝国专门拨款，再加上帝国的重视，他现在在天斗帝国中的地位极高，是无数权贵攀附的对象。或许是因为心境的关系，这几年他魂力进步了不少，已经达到了83级，正式成为了魂斗罗。就连赵无极都已经刚刚突破了80级。学院中除了那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独斗罗之外，也算是有两名魂斗罗了。柳二龙现在也到了79级，距离突破80级一线之隔。这位院长大人正在考虑要不要弄点皇室新送来的茶喝喝，办公室的门却被敲响了。 门没锁，进来吧。 哎，老大，你干啥呢？ 你来得正好，我正准备喝茶呢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动手吧，省得我起来了。 哎呀，我的院长大人，你可是越来越懒惰了。 身为史莱克学院的院长，我的任务是统筹全局，琐事自然不需要本座亲自去干了。为了史莱克学院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，我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未来发展方向。 哎呀，行了吧你。你这家伙不但更懒惰了，而且也越来越猥琐了。哎，小子们，看到你们院长大人现在是什么样子了吧？哎，都进来吧。 你们。 听赵无极这么一说，弗兰德的魂力才在波动中感觉到了外面的气息。门打开，一行五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。看到他们，这位懒惰而猥琐的院长顿时瞪大了眼睛。弗兰德激动地从自己桌子后面站了起来，目光从面前的五人脸上扫过。史莱克七怪是他心中永远的骄傲，也是史莱克学院的骄傲。眼前这些孩子们又一次出现，心潮澎湃之中，他竟然有些无法自已。马红俊快速上前几步，用力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熊抱。 老师，我可想你了。 弗兰德院长，您忘了我们的五年之约了吗？今天正好是到日子了。 其他人我还都能认得出，不过这相貌英俊的白衣青年是 弗兰德院长，我是小三啊。 你是小三？天哪，难怪上回大师和我说你的蓝银草二次觉醒后相貌改变了许多，看来是真的了，我都要妒忌你了。你这小子天赋本来就好，居然现在连外表也变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 妒忌吧，妒忌也没用，这只能说明我慧眼识珠。 众人正聊着，得到消息的大师和柳二龙也来了。唐三的情绪骤然变得激动起来，再也无法维持身上的那份优雅，转身面向大师，深深地鞠下一躬。大师扶住唐三的肩膀，没有让他败下去，僵硬的面庞上流露着微笑，眼中的激动同样无法掩饰。 老师， 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看样子，你的实力又有所提升了。 院长大人，您的茶叶在哪里？我给大家沏茶吧。 那好啊，听说蓉蓉已经被确定为下任宗主继承人了。能让七宝琉璃宗未来的宗主给我们沏茶，我可是荣耀得很。 那我和蓉蓉一起吧。 没错，竹青现在可是星罗帝国太子妃。 我嫁给你了吗？ 那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 慕白，你被立为太子了？ 对，这与院长大师当年的教诲分不开，如果不是你们教会了我那么多东西，也不会有我的今天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